天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 天上嗱，头先咧就我哋讲过啦，星期日咧就有一个财政预算案嘅一个要求回水的呢個集會嘅， 係 咁咧就我哋有聽眾咧就問一問我哋嗰個嘅詳細嘅情況係點，你可以講下 嗰個集會。嗱，社民連發起嘅，咁咧就聯同咗其他團體嘅，咁啊個名咧就叫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越貧，咁啊反對不義財政預算案嘅遊行，咁就下晝啊呢個嘅1:30啊，2:00啊，1:30集合喺呢個遮打花園，就2:00起步，咁啊主要嘅發言咧就去到終點站呢個嘅政府總部，預計咧應該係2:45、3:00左右咧就一定係去到政府總部，因為嗰個路程唔算好長嘅。 嗱，我就呼籲大家，包括我哋城寨嘅聽眾咧，如果聽緊節目又好，你即係一陣間聽 Archive 都好咧，我呼籲大家星期日去出席。點解咧？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今次呢個民憤咧，我覺得係比起過去嗰幾年一個低潮的社運咧，我覺得今次政府係中咗陷，即係跌咗落去一個自設嘅陷阱嗰度，係太過 arrogant， 真係我睇到嘅。你睇到今日啊湯房波出嚟咧，仲係串串供嘅， 係啊， 睇派錢問題裏邊係一路撩興啲人嘅，我覺得係越撩越興嘅，我覺得係嗱，記住案未完噶，因為去到預算案個 appropriation bill 啊上立法會之前都可以修改噶，係。大家不要以為他公布了就是事實啦。 呢個咪就係2006、2007年嗰陣時咯，就係、曾俊華做財爺嗰陣時啦。首輪講話派錢6000蚊咧，就入落去我哋嗰個嘅強積金户口，跟住哇，大佬鬧到 爆之後就 爆，仲有當其時咩？當其時大陸呢個末理聲稱為一個末理化革命嘅隱憂，咁嗰陣時咧，香港民主派又即刻話：哇，點解香港會咁啊？咁樣跟住有啲壓力，加上建制派又驚青之後咧，就迫使得到當其時 嗱，所以最終係派錢。我又 有信心今次有機會嘅成功爭取嗱，我就唔好嗌6000，你問我起碼10000， 係 真係嘅，起碼10000。 嗱，人民力量咧就將呢個叫做反對不義財政預算案嘅遊行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口號，人民力量亦都嗌咗好耐啦，就叫回水10000。天公地道，咁啊，仲要喺终点站正总嗰度咧，就提早一日打小人，就唔等到礼拜一。 呢个我啊撑，今次我啊撑人嚟噶，真系呢个系对事不对人， 系 好简单嘅啫，我觉得。嗱，我点解以前我预算案好少叫派钱嘅？点解今次咧？我觉得喺事实上由 DQ 周庭之后咧，嗰个愤怒我自己一路都冇即系过去嘅， 系 仍然我觉得系。是很離譜的，其實而家呢個港共政府嚟嘅，呢個絕對不是香港政府嚟嘅，係咪？匿喺一個 D2 嘅選舉主任後邊呢班咁嘅撲街，喺做一啲污糟邋遢嘅政治嘅。我點解要俾錢你咧？係 咯， 係咪先？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咪？我點解會信你一個賊係可以為香港人做長遠規劃，而唔係代咗啲錢去經營自己未來做人大政協嘅利益關係？你睇嗰啲。保安局长点解个个做人大啊？因为佢掌握紧个权力嗰阵时，佢系帮共产党做嘢啊嘛。 系啊， 你谂下嗰啲教育局长，将来蔡若莲呢啲一离开个位之后，又会做人大政协噶啦。如果唔系坐监，曾荫权 系真 系啦。所以我就话好清楚噶，亦都系用呢样嘢去令到嗰啲所谓政务官出身嘅人放弃佢哋嘅良知，同埋香港人嘅价值观。既然呢个政府里边嘅管治核心。已經冇咗香港人嘅價值觀，而係一班共產黨嘅奴才嗰陣時，香港人民你攞翻錢，我覺得人民力量呢四個字係最好嘅，天經地義， 係啊， 天公地道，唔係派錢，對唔住，我唔係乞錢而家，而家係欠債還錢。 記住，公民同政府嘅關係一啲都唔複雜，政府收税嘅權利就係公民嘅義務。但係點解我哋有義務交税俾政府，但係我冇獲得我哋應該有嘅權利？呢個權利就係政府提供適切嘅長遠規劃同埋公共服務俾翻我哋市民啊嘛！你睇一睇翻今時今日香港嘅教育、醫療、房屋。 土地規劃，你就會知道，你問清楚自己，你就知道呢政府根本就唔配去收我哋呢税收。 同埋你講咗咁耐全民退保係唔會做㗎啦，肯定講咗唔做㗎啦嘛。所以你話喂，係咪應該做長遠規劃？對唔住，嗰啲錢唔派都好咧，係會攞咗去一帶一路基金嘅，對唔住，甚至投資咗落去大灣區嘅，甚至投將來會交俾廣東省投資，好似澳門嘅財政儲備咁樣嘅話，如果長遠係一國一制嘅，點解唔係由而家今日？2018年開始，既然你收獻清帝，香港人就問政府攞翻錢，我覺得好簡單，係嘛？個道理好簡單嘅，一啲都唔複雜，我都唔明嗰啲主持人點解係蒙塞到咁嘅地步嘅，真係係嘛？你問市民嘅民憤係咪真係覺得代咗啲錢去買 iPad 好咧？當然，如果你嘅政府係代表緊我哋嗰陣時，梗係做一啲公共規劃好啦。但係呢個假設已經不存在，我覺得真係好簡單。我有個聽眾話，每一次去台北睇到嗰啲線，台北嘅鐵路線一路擴張，由台北市去到台北縣，其實而家到台北縣都好方便已經係。但係你諗下香港嘅鐵路擴張嘅錢就等咗去高鐵翻大陸，係咪最大嘅超支就喺高鐵嗰度？我哋自己嘅鐵路線就要千辛萬苦，嘈咗咁耐，而家先至就有呢個嘅土瓜灣同埋呢個港島南線，係嘛？跟住仲有得幾個站黃埔嗰度， 即係講起一刻眼淚。 你睇我哋而家線同台北捷運，台北捷運嘅動工比我哋遲十幾二十年。 基本服務係做得唔好，你睇一睇。雖然港鐵經常講話佢嘅咩班次準時都係99.99%。唉，阿細良，我未做區議員嗰陣時啊，喺呢個18年之前，我未做區議員嗰陣時候，都其中有一個嘅倡議就係根本我哋嘅港鐵站應該每個港鐵站都有啲基本嘅設施，包括咗廁所。到今時今日睇一睇，你睇一睇。當港鐵投放喺海外去投，即係去投入資源，係去發展協助第二啲嘅地方、社會、國家去發展佢嘅鐵路網。但係我哋而家鐵路係點樣？我哋鐵路係冇啊，連每一個站裏邊洗手間都做唔到。你又睇一睇翻台北市過去呢幾年，佢哋係點啊？佢哋每個站唔單止有洗手間，唔單止有洗手間，有男廁有女廁，仲有呢一個係俾湊小朋友嘅，俾 family 啊， 唔單止有育嬰室啊，係每一個洗手間前面都有一排燈指示話俾你聽，唔好意思，裏面嘅廁格咧係滿咗百分之幾，你跟住咧就要行幾多米以外咧就會有第二個。清清楚楚，呢啲係唔複雜，但係呢啲係以人為本嘅基本規劃，你就知道個政府個政或者係受惠於政府政策傾斜嘅公營機構，佢哋提供個服務嗰個水平係去到邊一度？我哋嘅港鐵係冇進步過，我想話俾你聽，仲係不斷下降當中，你就會點解會係咁？就係因為我哋政府冇扮演好嘅角色啊！ 第一係不斷嘅人口移入。第二就是一個已經超脱離開個城市可以承受的一個咁嘅自由行政策，就便利於自由黨呢啲咁嘅工商界，係咪？而家仲有幾單嘢大家未傾嘅，醫保同輸入外勞啊，喺預算案裏邊而家仲係講緊還錢咋，未講醫保同輸入外勞啊，兩壇嘢都大鑊嘢嚟噶，兩壇嘢都走數啊，其實。 所以陰謀論有啲人講話 DSE 或者係派錢俾塞錢俾海洋公園，反而係可能哇呢、這個真係勁，呢、這個 spinning 就係花招嚟嘅，引開媒體嘅注意力， 都唔會嘅， 做啲更加大嘅壞事。 我哋一定會追住佢嘅。第二嗱，我覺得好簡單，頭先我哋講四大民生，而家第一。行啦，頭先你講公共交通嗰種嘅衰落啊， 集體運輸系統。 以前我哋台北起捷運，我哋笑佢啦，塞車塞到爆啦，係咪？大佬而家喺台北，點解啲人咁中意台灣玩咧？ 超前， 大佬人哋個高鐵落台中落高雄，快到無倫。第二接駁又快，跟住就市內嘅運輸喺台北，而家基本上唔使搭的士啊，係嘛？我哋仲衰過泰國，我話俾你聽，泰國嘅地鐵系統遲我哋咁多，嗰、那個空鐵系統遲我哋咁多。係嘛？而家我哋仲衰過泰國，已經係去到淪為第三世界嘅鐵路運輸。 喂，即係港人點解不憤怒？你睇一睇喺金鐘 每日 放工嘅時間要等五班六班。喂，大佬，你睇一睇呢個係點樣嘅服務水平呢？ 跟住我話俾你聽，巴士收費貴到無倫，我已經講過啦。係嘛？巴士嘅大股東就將個車廠嘅資源抽走咗，最值錢就塊地，攞咗去起樓就賺40多億。荔枝角車廠，我哋隔離呢個創紀之城就係觀塘車廠，而家考明街嗰度就準備又再嚟啦。然後跟住巴士營運嗰盤數蝕錢就加價，咁撲街都有。然後跟住天水圍出嚟市區出嚟香港島20多蚊一程， 在就是这样的局面，一是地铁就贵到无伦，巴士又贵到无伦，重要地铁又是多人多到无伦。第一交通。 记住啊，交通不要看轻交通，衣食住行交通费是对香港人 很大基层是最大的负担。 贫富悬殊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衣食住行的行里面用了我们很多资源，我们要跨区地去翻工翻学。记住啊，基层市民为什么穷是有因是有原因的。 第二我告诉你，那个落后程度刚才你讲就是那个铁路那个网络的发展的落后，即是对本土香港社会完全不理。第二是什么呢？我们还需要大陆，大陆有些城市杭州那些那个巴士站每一班巴士还有几耐去到哪里， 是有晒有得看的。 是 香港到而家都冇啊！ 系啊，嗱，呢个就系如何应用 I T， 如何应用 资讯 科技。 你讲咩科技啊？杨伟雄啊， 你 睇戏我话俾你。 去一去新加坡，各位香港人，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睇过佢哋嗰个用 apps 啊，用每一个巴士站嗰个嘅预报嘅系统，你就会知道香港系落后到点样。 我哋啲官考察就多个人，教育局长就频频外访，科技局长频频外访，但系我哋所有嘅政策外访完之后，有冇人行功量值？他哋外訪完睇完啲嘢有冇落實過咧？參考咗啲乜嘢咧？我想問一下，係嘛？嗱好啦，講完交通，講醫療，公共醫療而家兩大問題，唔係硬件問題，係軟件問題。醫護人手不足，係嘛？一你就係投資更加多嘅護士學位，係嘛？呢、這個好正常啊，係嘛？唔係起醫院咁簡單喎、啊，你應該係俾錢大專院校開收多啲醫學院嘅學生，同埋收多啲嘅護士嘅學位嘅課程。是吗？改善医院人手问题。第二，增聘医院里面的非医疗人员的数目。是吗？这个很简单。 有什么理由要我们医护人员去做行政去做文件的事呢？有没有搞错？ 包括教育都是。 因为真的非人道的，想想工作超过八小时十小时。 已经是脚都软 了。都还要去照顾。 所以就会出错。 医护人员是要照顾病人，不是做文书上面的工作啊。 还有范哥，你有没有留意现在医疗失误已经不是新闻了。 真系惨，以前系好大件事嘅， 医死人咧， 留咗件纱布喺第二日嘅，可能系一个头条嘅 新闻。用错药医死人，封错咗个喉咙，已经唔系新闻嚟嘅，已经系，即系话香港同个公共医疗同公共运输一样，系完全一个 overloaded 嘅情况底下，不断出现失误啦，已经系。 即系香港人嘅价值系不断下跌当中，我哋条命好贱。 系一个相当响咗好耐嘅警号嚟嘅，呢个系。所以你投放的钱不是只是在医院扩建玛丽医院，不是这些硬件的东西。是绝对是软件的东西的，这个是。如果短期怎么样，你如果真的不足的话，我宁愿你重点输入医护人员。总好过你大规模去没有针对性地输入外劳。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如果你没有针对性输入外劳，就更惨的基层那些人。连那些西餐厅都要请菲律宾人的。因为他们识英文嘛。第三樣，除了公共醫療之外，其實公共醫療另外一個更加重要部分沒碰過，今次是老人。 老人。 老人的社區照顧，到户的照顧，你是這樣，你很多 preventive 的設施，你是減低了個 medical， 去到最後醫院那一站。 是啊。 你之前那一站，譬如他家裡沒那麼容易跌低啊，有人上去幫他做體檢啊，即是不會那麼容易，去到臨尾那一下才落低，就入院咯。 是啊。 但如果你早有社區預防的話，譬如上門打針啊、打疫苗啊咁樣，呢啲其實坦白講，絕對可以外判做嘅喎，係嘛？社區照顧啊，老人嘅到户同埋社區照顧，第三就係院舍服務，係冇掂過，所以我就話撲街就係咁。係 啊，仲有係俾嗰啲照顧者啊， 好慘， 俾翻啲照顧。點解你記唔記得？記唔記得？唔夠一年前，大半年前喺呢個葵盛 嘅慘案， 係食冇，係好恐怖，揾刀。插死了自己阿媽之後，先至再自殺。點解會有曾經是社工，即係從事過社會工作的人，都係會行到嗰一步？就係因為佢哋係崩潰啊！佢哋不能夠再承受呢種咁樣嘅生活壓力。而我哋嘅政府係坐視不理啊！ 你啲政客做 show 就搶出嚟，到你真係手頭上有1380億去解決問題嗰陣時候，完全將啲錢抌落去大灣區。喂，大佬你唔興？你諗下。呢、这個就係你一個具體分析嘅，而家就係 baby boomer， 即係我哋1965年之前出生嗰代，係已經去到我哋已經去到五字頭啦。我哋就係叫 sandwich 啊，真係上嘅父母，因為香港嘅 壽命是高的、 嗯、 即是人平均壽命 是越來越高的， 是去到84到86、 啊、女士超過80，男士超過70， 是的。然後呢、啊、我們上面那代未走，下面那代繼續讀書，你想想多慘、 嗯、 即是說很多社區照顧，你不要以為香港的中產是絕對有能力將個父母有病的父母或者長期病患的父母送去護理安老院，是沒有的，很多人是沒有能力，是要自己告假去跟他輪這個急症室，去政府醫院的老人科覆診的，其實是。所以我覺得這個，你問我為什麼不慶，就是說你政府是絕對有能力去解決的，這些什麼講了這麼多年了，已經是，是吧，社區照顧，更加多的到戶的服務，是吧。你很簡單，那天那個小孩在深水埗跟一個大媽衝突，被警察這樣按住拿盾牌出來，很明顯就是說根本警察你加這麼多人手給他，他們連在執法裡面遇到這些所謂的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他都不知道、啊、 即是沒有 training、啊、 是啊，沒有 training， 他們沒有足夠的認知，或者不知道有件這樣的事， 反抗再激烈是不是上手扣攞警棍打他呢、 啊、不是開槍。 喂大佬，你想想第三世界國家這樣，現在不是打那個大媽的問題，另外一件事現在是講緊這個警察執法這班友、啊、是完全對於一些有特殊需要，喂警隊是有指引的，其實是你問我，我不介意加人給你，但你加了人做什麼的質素出來的東西，交乜嘢質素嘅嘢，係咪攞去鎮壓市民嘅示威？係咪走去揸水炮車？甚至擺喺個邊境口岸咧？係嘛？定係真係令到個警隊係保護香港市民咧、 嗯？ 你睇嗰個細路點解啲網民咁興咧？你諗啊，走去追擊嗰個大媽就係咁嘅原因。喂，大佬，其實除咗個大媽之外，警察都有嚴重嘅問題嚟嘅。你去到現場一判斷，一睇到嗰個細路仔嗰個反應係咁嘅話，調翻轉你唔識得。處理嗰時候，你 call 你識得處理。 佢真係好離地啊！佢哋 喂，大佬離地喎，直情係 同個社會係完全脱節。你用少少常識係去做判斷咧，你就會知道嗰個小朋友。 佢都係 special needs 嘅細路。係 啦，係啦，你觀察一下你就知噶啦。佢哋真係離地得好緊要。 點啊？當佢黃之峰啊？係嘛？十幾歲嘅就係呢個學民思潮，就要落警棍勾啊！都黐線，我覺得而家啲差佬真係。嗱、 嗯， 第二除咗醫療之外，就是住屋係嘛？嗱，住屋呢個問題。你記唔記得2011年大言炎炎就話要解決香港房屋問題， 嗯、 到落任啦，結果公屋輪候嘅時間由三年變咗五年，而家 仲增加咗，增加咗 喺林鄭任內 嘅 percent 係 會去到六年， 會去六年， 會去到六年。好 啦，記住啊，林鄭喺首份嘅施政報告裏邊推出嚟嘅首次上車盤同埋綠字居係以置業為主導，唔係大量增加公共醫療，唔係公共。房屋啊，唔係增建公屋作為一個主要嘅手段啊，搞清楚 首次 個方向已經預示咗喺未來係一定會出事， 即係話嗰啲錢會去咗九巴嘅老細新鴻基集團，去咗林鄭嘅政治後台李兆基集團，係就係、是、咁簡單。咁你問我，我點解順利特區政府呢、 嗯、 既然嗰啲地將來嗰啲地都係賣俾地產佬嘅、嗯，而唔會攞嚟起公屋嘅，唔、 嗯、 會起資助房屋嘅，如果我係基層市民嘅話。就算你話即使我立幾百蚊税都好啦，喂大佬，我係suffer緊噶，喺呢個高地價政策裏邊，嗰啲唔係税收嚟噶。 所有香港人都係suffer。 點解巴士咁貴？ 我哋俾緊間接税， 因為巴士廠攞咗起樓咯。 係啦，記住，我哋嘅物價高嘅話咧，我哋所有人都係俾緊呢個間接税。 點解麵粉咁貴啊？點解啲豬牛肉咁貴啊？五豐行壟斷咯，係、 嗯、 嘛？大陸佬唔識揾水啊！而家點解我哋啲水咁貴啊？係因為呢、這個廣東省的窗口企業粵海集團壟斷咯，東江水咯， 係啊，民建聯 點解我哋起鐵路咁貴啊？因為中國建築咯， 係啊，民建聯嘅蔣麗雲仲要吐啖口水冚你兩巴，叫你感恩啊！ 係啊，因為 大佬，我哋嘅政治人物建制派就係做緊呢啲事啊，諗清楚啊， 係 你哋有份投票出嚟㗎， 佢哋個個喺呢啲公司係非執董， 係啊， 係收緊錢㗎。鹽水事件啊！ 明明揾你笨，仲要你感恩啊！ 係、哎、鄧家彪叫你哋感恩，你去選佢啦！我話俾你聽，其實係咁樣，你不如翻大陸住啦！你咁中意呢啲建制派嘅人、 嗯， 我相信嗰啲我哋啲聽眾唔會投鄧家彪，嗯、但係如果你有朋友嘅話，係會投嘅話，你其實唔需要同佢鬧交嘅，你叫佢哋翻去大灣區住啦，唔好留喺香港。 同埋做同佢哋做少少 非黑白 理性嘅分析啊啲，呢、這個有時甚至乎唔係意識， 唔係講普選而家 IQ 嘅問題。 而家唔係講普選， 你只要做少少合理嘅分析，思考一下，你就會知道你得出嘅結論一定係建制派、保皇黨同埋政府係害緊香港。 因為佢哋 係 利益集團，係 揾你笨嘅，係大佬著數嘅唔係香港人，唔係我哋平民百姓啊。 好啦，跟住改革呢個上市，講埋金融啦。 嗯。 同股不同權是為馬雲度身訂造，這個是林鄭月娥在競選裏面公開指責曾俊華， 話點解唔開綠燈俾阿里巴巴嚟香港上市？好啦，我話俾大家聽，只要開咗呢一棟門，將來大陸嘅企業嚟香港吸咗香港股民嘅水，而佢有絕對嘅控制權，可以調嗰啲錢走，調嗰啲錢去做一啲唔見得光嘅投資，有利於佢自己嘅嘢嗰陣時，邊個賠翻俾香港嘅股民？到時林鄭月娥拍個啰柚話唔關自己事啦。 是吧？這個是用制度去殺人於無形， 這個同股不同權絕對是 favor 大陸這些的所謂國企民企，就是他又要來香港吸金，又不願意保障小股東的權益，又要絕對控制權，即是他玩完，而政府今次在預算案，陳茂波說會開綠燈了，是吧？這個究竟是不是香港的預算案呢？我覺得不是咯，你問我，你幾樣東西，房屋你現在看不到他有解決，今次佢講得仲少，其實 係嘛？ 係啊，退差餉嘅問題講咗好耐啦，民間社會用公司做單位擁物業嘅唔退得唔得啊？結果你而家喂大佬嗰啲地產集團幾億幾億咁攞啊？你知唔知啊？你以為你自己攞翻2000元一季好順啦？你只要嗰啲中產啊，你只要比較一下嗰啲大老細嗰啲地產集團攞嘅退差餉嗰個利益啊！根本是蚊比和牛比的，你知不知道？政府損失的收入大部分是因為退了給地產佬啊，因為他們擁的物業是個即是單一公司擁的物業是最厲害的嘛。 這個真是完全違反這個公義，你現在真是還富於富， 是啊，還富於富來的， 肥到襪都穿不到，你還要塞錢給他， 越有的就越 有。你想一想這個是多麼荒謬，是用數字用事實你做一個判斷， 跟著你cancer 嗰啲就俾塊膠布你 ，DSE 考試幫你交學 有啊，我有做到啊！你睇有塊膠布噶，其實就係咁啫嘛。記住，政府好多啲官員喺立法會個答問題，其實就係遊花園。我有呢個政策，我哋會跟按既定嘅政策去做事， 冇政策 解決個問題，係冇解決個問題。個問題唔單止係冇舒緩到，仲係差咗。 你問我而家政府嘅政策嘅理性咧，我所理解啊，我退同翻我昔日嘅同僚啊嘅。接觸裏面所理解，而家係冇政策理性可言。以往係由下而上嘅，由啲 A.O. 攆完先，唔會有海洋公園呢啲問題出現，因為一定過唔到嘅。而家係咩咧 ？Top down， 由上而下。林鄭開張單俾你要乜就要乜。呢、這個今次嘅預算案絕對係林鄭月娥閉門造車嘅產物。陳茂波只係一隻狗，只係一隻狗。反對派錢嘅唔係陳茂波，係林鄭月娥，係林鄭月娥，因為當日。串到阿胡蘇爆嗰個都係佢，胡蘇派錢嗰陣時係啊，串到爆噶，我自己目睹噶，串到爆嘅都係林鄭月娥， 都係林鄭月娥， 所以佢唔可以打到作為之外，因為俾啲 A.O. 會秒爆佢噶嘛， 係 因為佢嘅 胡蘇爭有派錢啊，我就要別墅一間，我唔派咁樣係。 當時你記唔記得？包括林鄭月娥而家最親密嘅政治戰友梁振英啊，都秒爆噶，嗰陣時佢行政會議召集人嚟噶嘛。跟住佢話自己將收到嗰啲錢佢捐咗啊嘛，結果而家發覺冇捐到啊嘛，走咗數嘅。 幾差你真係，真係 幾差劣啊！ 六千蚊都貪呢？ 唔係差，而係為咗懟阿胡蘇，就懶正義話佢捐咗佢，我唔要。你係有派唔係有派，我唔要，不義之財。結果原來冇捐到，代 Q 咗。所以你話呢啲咁嘅人，即係賤格到咁。好啦，而家就唯有捆綁一齊攬住死啦。你問我呢有冇機會轉到呢你俾我諗咧，湯房波咧係一個冇原則嘅人嚟，因為佢為咗十蚊可以走粉噶嘛，呢條友係嘛？ 細個嗰陣時喺木屋區， 根據佢接受一周刊訪問，咁嘅人咧係冇原則嘅，係睇風向。 唔係好似五毫子咋，冇十蚊，好少錢嘅咋，係啊，好少錢就走粉，五毫一蚊啊！你睇翻。 但係我嗰陣時洗字區嘅市價都應該有十蚊嘅喎。 你細個好多嘛，大佬啊，大佬。佢好少錢嘅咋？你睇翻嗰篇一周刊嘅報道， 為咗五毫子走粉嘅人咧，其實係冇原則嘅，佢一定會看風洗禮。但係咧，頂住嘅派錢嘅一定係林鄭月娥。因為説話講得太盡啦，你明唔明啊？以前抽阿胡鬚水嗰陣時候， 佢甚至乎有啲可能有啲報仇嘅心態。 你要佢打到 香港人嗰陣時 候， 成日鬧我嗱咁， 係啦，就好困難㗎啦。 而家還掂阿爺都信我，我就唔俾你咁樣係。 好啦，頭先我哋講過啦，交通、公共醫療、住屋，第三、第四講教育。教育，你想想香港的出生率跌到咁多，係咪？而家你問我，其實應該全面推行每一班少過二十人嘅啦，絕對有能力，係嘛？ 係。 你而家仲要 一定要調整師生嘅比例， 欠咗教育嘅債咁耐，只係每一間學校俾你加一個常額教師，教協已經感激力涕零，大佬有冇搞錯啊？即係話個黑社會入去你屋企搜掠完之後，跟住就最後尾見到個 咦，這個咁嘅小米手機唔好要啦，劈翻俾你。然後你就唉，多謝多謝多謝壯士。 呢個真係 呢個歸還手機之恩。喂，教協咪就係咁咯。喂，大佬欠咗咁多教育嘅債，然後跟住冚住你把口之後，就另外塞啲政治議程入嚟， 嗯， 就係洗腦、 嗯、 交流、 嗯、 初中歷史課程，全部中曬伏，係嘛？李飛直播。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即係我覺得真係好荒誕嘅。其實教育局長出外觀察考察北歐啊咁多年，北歐其實好簡單嘅啫，冇 curriculum 嘅，冇官方。其實丹麥好呢啲所謂創意國家咧，佢哋嗰個真係咩呢，就係唔係校本添啊，係班本啊， 班本 嗰班裏邊嘅同學嘅水平去決定佢哋嘅 curriculum， 唔係有個政府統一，一定去到 form three 就要學邊啲 嘅， 係啊。真正的因材施教啦，仲要全班是要向 bottom line 睇齊，不是最精英嗰啲教嗰啲，是要最底嗰啲教嗰啲， 協助佢哋， 系啦，全部一起協助佢哋。咁你想下啦，你去參觀，除了睇丹麥嬌話，我真的看不到你學習北歐的教育學習到啲乜嘢，你連小班都做不到啦，係咪先？而家有冇做到二十班一個人？二十一班二十個人？好多做唔到啦， 做唔到啊，做唔 系嘛，根本系做唔到啦。好啦，跟住教育上边，因为直资政策系令到成个贫富悬殊 reproduce 嚟嘅，有钱嘅越有钱。点解啊？因为穷人根本入唔到圣保罗蓝顿，入唔到拔萃呢啲学校。而家华人都转啦，即系我系好伤心嘅。其实 以前唔系咁噶，以前仲有一啲嘅基层 嘅学生， 可以入到呢啲好嘅学校，跟住咧就透过知识改变命运噶。 唉，劏房波咪咯， 有上流嘅机会噶。以前嘅上流机会比而家系多咗噶，系 劏房波咪咯， 系啊。 阿陈德霖呢啲咪咯，系嘛？而家冇噶啦，冇呢支歌唱噶啦。 你 天水围学生， 自己嘅 你就永远啲细都唔使志去呢啲直资名校。我话俾你听， 系 呢个就系一个香港 fundamental 嘅改变嚟噶。呢个系就 系 开始有富二代。自己生產自己階級啊，圍起個圈啊，山集啊，有啲圈子你入唔到去噶啦，已經係。即係我自己受惠於港英政府，係因為七十年代一個開放嘅社會，唔係一個山集嘅社會。而家政府係不斷鼓勵山集，係嘛？政圈有一個集就係、叫紅色嘅，紅色就 reproduce， 你係葉國謙個仔就接班，係嘛？你係邊個邊個嘅富二代就接班。 鄭永信 係啦，鄭永信咁樣又係啊。幫李兆基打工的新家園協會的， 好似周浩鼎咁樣。 新家園協會就是幫呢個由恆基俾錢建制派去派俾啲基層市民嘅，但係實際上就資助翻建制派嘅政客。係 啊，有啲咩政治爭議？ 蛇齋餅種，李兆基嘅蛇齋餅種集團咁嘅裏邊嘅副總幹事就係同阿姚松嚴選嘅鄭永信啦。係，係嘛？係成個利益集團嚟嘅，根本係。喂，大佬，地產佬點會俾錢你去做廉價超級市場啊？佢喺第二度賺得啦， 仲適當嘅時候係做政治攻擊㗎。呢個新家園協會嗰陣時，呢個嘅政改啊，新界東北前期撥款 啊， 我嗰陣時喺立法會裏邊提港人優先嘅議案啊，派兩隊人踩去我嘅地區辦事處嗰度抗議示威請願㗎，去將軍澳、去大埔呢個大圍美林村嗰度啊，就係、新家園協會啊， 係咪就係政治組織嚟㗎咯？ 佢哋製造呢啲係啊，唔係民生， 梗係唔係啦， 係會執行一啲政治任務㗎，係 李兆基分嘅一個政治組織嚟嘅。 各位香港人，你要批評話，哇，點解唔好咩歧視？唔係歧視嘅問題啊，睇清楚啊，呢個唔係咁簡單。呢左派嘅組織係有政治任務，適當嘅時候就會企出嚟㗎啦。 因為佢係將嗰啲新移民咧一早吸納咗個系統裏邊咧，慢慢育成咧成為建制派嘅選民，甚至喺裏邊培育一啲嘅建制派嘅新血。其實係佢哋嘅系統嚟嘅，呢個係大家千祈唔好咁戇居，真係任何嘅嘢離地分析都永遠正確嘅。但是呢，我們讀社會科學的人呢，就是實事求是，你要將它放在我們叫 context， 在個香港社會的環境裡面去看這些東西。好了，跟著房屋未講一件事，首置最恐怖的是什麼呢？它是釋放了恆基集團，新鴻基集團在新界農村所收的農地轉做屋地，它用首置的名義的時候，你想想他手指 又是包装的，这个又是包装的。 我一百个单位给你，其他的一千个单位，你想想他多少钱，你想想他捐给你有什么所谓呢？是真的没所谓的。所以我说林郑的官商勾结的程度远远超过曾荫权的年代。不过他扮到好像很关心你，找一个这样的所谓罕见的肌肉萎缩症的病人出来做 show， 佢識得做呢啲咁嘅嘢啦。 你睇下首次上車盤，你講緊而家我未來嘅十年，我哋要幾萬個公屋單位。首次上車盤咧就講緊我提供1000個單位咁大把呢杯水車身，就話俾你聽，我有做嘢嘅，我有做事嘅，我有應對香港年輕人上車困難呢啲咁嘅問題。但係實際你睇一睇個 big picture 嗰個大嘅環境，你就會知道根本就係解決唔到個問題，係 window dressing 嚟嘅。 喂，第二我覺得最後尾公共政策裏邊。我再討論一下所謂投資未來教育，我剛才講嘅而家只不過是償還緊部分嘅欠債啫，都未還得曬，我覺得係仲有其他私貨塞咗入去。最後尾講創科，你諗下我哋回1997年到而家，第一次科技大躍進係嚟自董建華，係咪啊？嗱，今次其實好多人話咩新理財、新哲學、新乜春啦、啊？你問我，喂？你當我哋傻嘅咩？當時我係做記者，我仲記得好清楚嘅。董建華揾咗田長林呢班友翻嚟，就去搞呢個嘅叫做科技大躍進。咁咧就成立咗 N 個咩國際顧問委員會啊、科技創新委員會等等，就做咩咧？ 門面做到足噶，國際專家啊！記住，田長林呢啲係出名嘅知名嘅人士嚟㗎。 跟住咧就用呢啲包裝就係咩咧？其實就邀請大陸嘅龍頭企業嚟香港投資。咁所以咧，當時咧就有一間叫做元晶生產商，就係、是、嚟香港叫做漢鼎亞太。 漢鼎亞太 就唔係大陸企業嚟嘅，當時應該係屬於美國台灣嘅企業嚟嘅，就係、是、生產元晶晶片。咁咧就係、是、要求咩咧？土地優惠啦，稅務優惠啦，即係除咗俾廠房之外，即係納稅人資助俾免費俾地佢哋啦，仲要俾稅務優惠啦，仲有輸入外勞三樣嘢。而家林鄭月娥做到足，當日我話俾大家聽。將董建華呢個科技大躍進嘅官商勾結打沉嗰個，就係當時嘅工商局長曾俊華。佢就話唔得嘅喎，咁樣如果你去到俾輸入外勞嘅話，去到稅務優惠嘅話，即係你喺科學園冇得好講啦，你俾咁俾咯。但係其他嘅嘢一個大嘅政策變動嚟嘅，特別係稅務優惠。我話俾你聽，而家將會俾曬， 將會俾曬。 你睇到陳茂波講輸入外勞，你諗下啦，嗰啲河套區甚至喺科學園裏邊嗰啲。咪會係請大陸嘅外勞咯， 香港人會山長水遠搭好多車仔喺河套區嗰度翻工啊嘛， 唔會啊，同埋 睇睇個地理上面嘅分析就知 道根本上我哋佢哋嗰啲生產嗰啲人我哋冇啊嘛，好啦，廠房我哋俾工作人員係外勞，收益係國內企業，我想問一下呢500億同倒落鹹水海有咩分別咧？除咗令到佢哋將成績單裏邊可以同共產黨交代，我哋咧就搞咗啲科技創新，總共咧就分咗幾多企業嚟香港。仲有記住，好多人冇留意睇嘅，科學園裏邊咧，楊偉雄講就係咩咧？採取收購嘅方式，將外地嘅 lab 成個買嚟香港， 成個買嚟。 係啦，佢就話好似球隊收購外來球員咁。 佢又想， 我想問下。即是说什么球员会落户中国超级联赛？一是就是已经走下坡的球员，一是本来他在欧联或者欧洲的顶级联赛只是找到1000万镑年薪的，他去到中国有3000万镑年薪，他才会加盟中超球队。是吗？因为你的职业足球的生涯，你去中超的话你就回不到转头 了。都是做这个财富转移的，其实。 是很难回转头的。你踢开英超走去中超。你踢开德甲走去中超。 臨退休之前找多筆那么大。 是 啦， 一是就臨退休之前刮最后一筆。 是啦。 一是就什么呢？即使是当打都好呢，就是自己人工的5-6倍，再加一大筆签字费，还要可以走税。税务安排。好啦。即是说将来我们会用超乎于新加坡、日本、南韩的价钱去请一些 lab 过来。而這些 lab 呢，他會派一些精英過來嗎？我想問一下。 是廢廢地的，應該是。 是不是？而我們將會買一大棚這些是什麼呢？梁振英的兒子啊，這些生物科技啊，這些 lab 過來的，是全部的權貴有關的。如果不是羅范昭芬，怎麼會走去單瑞典求見那個梁振英的兒子在那裡做那間的醫療研究的那個 lab 嗎？所以你問我買這些 lab 回來踢港甲，不是中超添， 不是中超， 即是说 深圳超， 我们现在叫山齐士曼联的山齐士过来，或者迪基亚降门过来加盟杰志，你想想杰志要给多少钱迪基亚？这个道理很简单，那500亿我敢写包单，400亿倒落咸水开，100亿利益输送， 真係㗎，唔使諗啊！你問我去咗邊啊？大陸嘅科技企業真係會唔會香港嘅 startup 受惠呢？我哋隔離就係做 startup 嘅。走得七七八八了已經， 是啊是啊 是啊， 咁啊去到立法會嗰陣時候，當民主派要挑戰或者係質疑政府呢啲咁啊保皇黨或者政府就只係話拉布拉布，咁啲好蠢， 你問我 好蠢嘅藍絲就話係咯，點解唔發展科技呢，你係阻住香港發展？ 你問我好簡單， 但係佢哋忘記咗其實政府就係將呢啲錢咁倒落鹹水海。 我哋從來頭先我哋呢個幾鐘頭所講嘅嘢，同黃絲藍絲係冇關嘅，全部同雙普選係冇關的，同呢個黑警都冇關嘅。我哋只係講緊啲常識， 所以我係想講話藍絲係好容易俾啲廉價嘅民族主義係欺騙到 大家。你都可以問嘅，其實由董建華到而家，我哋究竟嘅科技產業創造咗幾多嘅 GDP， 有幾多就業機會，包括我哋過去嗰啲分定啊，點樣用啊？嗱，呢個好緊要。其實嗰啲分定有好多噶嘛，譬如而家創科學園係租户係咩人咧？係屬於個註冊公司係乜嘢？一話只不過係人哋擺個 marketing 嘅 office 喺香港咧。是吗？喂，以前你和我都在数码港做过电台主持的，夜晚黑走好像鬼影，真的做完节目夜晚黑走的时候听到高踭鞋声以为有鬼的，真的那个数码港现在给三亿，又 是很吉的，是 三亿搞打机嘛， 是吗？ 是啊， 哦，电竞， 电竞嘛，电子竞技嘛，我心想即是这些东西已经是大家不记得了，又再拿回这个数码港出来，又再搞过，是吗？就是用这些咁嘅公帑 揾你一次笨都唔够，仲要揾多你一次。 如果电竞在香港有市场嘅，大把人会做。点解要由我哋纳税人俾钱数码港做呢？系咪先？香港偷情大有市场噶，所以数码港间酒店咪大把人去偷情咯。因为嗰度少撞到记者嘛，系咪？即系好多人需要偷情啊嘛。 即系贪去拍乌蝇，富人少人。 咪系啦，数码港嗰间酒店嗰度偷情咯。呢、這个就系市场嘅主导力量。而家就唔系啦，而家系计划经济第一。而呢个计划经济过去二十年科技產業大躍進，注定已經是失敗了。我想問，二十年來有哪一個香港的企業在科技上，除了咖啡兄弟揚名全球之外，有哪一個產品，包括現在航拍那間大疆，其實是深圳企業來的？ 我都想問，你記不記得有哪樣產品？ 航拍是用手控制的，現在那個是深圳科技產業，深圳有啊，大疆就是咯， 大疆 DJI是啊，航拍的即是 number one 差不多。好了，你现在除了咖啡兄弟走人数那个叫智能咖啡机和磁能线真的是叫磁能线， 真的叫磁能线， 因为它那个东西有个磁力，这样你拍下会啪可以，不是烂 机来的，不是粗口来的， 不是是啦，除了这个 我以为你陈玉娥上身正能量。 咖啡兄弟的咖啡机是拿过政府创新科技奖的，你知不知道？ 是 这样去困人啊，困埋政府啊。 哇， 过去二十年我想问一下，香港在科技产业里面除了是 .com 狂潮一大炸的这些泡沫网股在金融市场沽水之外，有哪一样的创科企业是做出成绩有产品？ 我讲产品啊，记得嘅， 唔系讲基建啊，系咪先？基建嘅目的最终你系想有企业，然后有产品啊嘛。好，我想问下啦，我哋嘅电动车去咗边咧？理工曾经出现过个电动车嘅噃，系咪先？ 早两三年都仲有讲嘅， 系嘛？我哋手机，大佬手机壳都唔轮到我哋做啦，手机壳都系大陆做噶啦，因为平啊嘛，系嘛？所有翻版手机壳都大陆做噶啦。好啦。周边产品同手机有关嘅都唔系我哋做嘅， 完全冇， 完全冇。好啦，你睇而家讲科技，唔好讲晶片生产啊，勾晒嘅啦。其实做晶片系蚀到扑街嘅，而家系做元晶啊蚀到扑街。好在当日胡须仔帮香港人真系挽回一命， 系 就系冇做元晶生产，而家又再嚟啦。好啦，又再嚟，结果我哋就发觉咩咧？原来激光美容就 系 科技产业。系杨伟雄做数码港嘅，佢做过数码港嘅阿头噶嘛？嗰时记者访问佢。數碼港裏面有什麼是屬於跟這個科技有關，創新科技、數碼科技有關，他說是什麼呢？拍婚紗照。 拍婚紗照 真的不是講笑，大家上網查，他說因為拍婚紗照是用數碼機的。喂，大佬不是笑話來的，真的 真是低 B 到暈， 是不是等於記者昨天問他為什麼不用 iPad 一樣而已，他說我有腦就可以了，即係呢個係其實係一個笑片嚟嘅，我話俾你聽。好啦，揾一班咁嘅蛋散冇問責性嘅官員，唔知邊度爆出嚟， 羅范昭芬從來都是做教育的，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變成做科技。你問我除了是 Keeper 幫董建華後面的集團去利益輸送之外，我看不到羅范昭芬香港是不是真的沒有人才到一個地步 是需要一個這樣的舊電池， 舊得很緊要。 在港英年代是做房屋的，跟住在董建華年代是做教育的，一個這樣的對科技的認識，我相信比我們兩個更差的人去主宰一個500億的撥款。你問我這個是一個政客，一個政棍，是負責將那些錢 channel 去他後面的利益集團那裡的人，那為什麼我要給錢？既然你那500億不是放去做醫保，不是放去做社保的話，不是放去 做這個老人的話，我為什麼要由你羅范昭芬去派呢？你厲害過我嗎？對不住，我不覺得你厲害過我，是嗎？而你會只會你會賤格過我或者奸過我而已，所以為什麼我要給你派呢？是完全沒有point的，我覺得是。因為這個科技躍進是折騰了香港十年的，其實已經是。香港長期在金融風暴裡面沒辦法復甦，是因為錢就走了去搞科技，結果這個地產就一路死一路死，最終其實都是靠控制土地供應谷回起個地產市場， 又是走回舊路。 香港是金融風暴裡面衰退期是最長的，我相信香港人你們沒了記憶，真的沙士裡面死的人其實是這個月裏面謝婉文那些，大家還記不記得？你們還記不記得謝婉文醫生進去為病人犧牲自己？ SARS 那時多慘，同樣是長期經濟衰退的時候，2003年的時候才谷到50萬人上街，是嗎？你想想那時候是因為董建華的錯誤的政策，是令到香港在整個亞洲金融風暴裡面衰退期是最長的。好了，跟住就打開洞門，俾共產黨嘅資金自由行等等入嚟啦。 自由行嚇， 係咁樣令到香港自己本來自給自足嘅經濟體喺十年之內突然間崩潰。我哋而家係再進一步，再進一步，繼續行翻董建華嗰條路線。你問我呢個叫理財新哲學， 係成個夾萬打開咗啊！而家係香港成個庫房嘅夾萬打開咗。 真係噶，你當我哋香港人傻噶而家？你告訴我這個叫理財新哲學，喂，雖然我們香港人的大部分的人的記憶好像金魚一樣，真的很短暫的，是不記得了的，其實。但是現在有 Google 大神，你上去查回董建華科技政策，是會全部出來的。你再對比今日劏房波所說的，結果全面回潮，還要派得更厲害，已經大家沒有了那種觸覺。以前還說喂，輸入外勞不行，稅務優惠不行，政府內部都會反對，現在政府內部唯命是從，所以我說它一個奴才型的管治集團就是這樣了，因為大陸佬要。既然大陸佬強國這麼多錢，馬雲為什麼要來香港上呢？喂，既然它大陸的科技龍頭企業這麼多方法融資，為什麼要我們納稅人給錢他們呢？ 關我香港什麼事呢？ 他都不是請我們這些人的，最終他是輸入外勞的，否則他怎會壓低成本呢？如果他要參加國際競爭的話，他為什麼會請香港人呢？香港人人工那麼高，是不是？你看到的小米除了請了他那兩個兒子，請了林鄭的兒子，我想是少數香港人，是吧？將來我估那些官員的兒子呢，富二代官二代呢，都會在農業企業做的， 陸陸續續。 你梁振英的兒子就是 咯，用來買 個 lab， 瑞典那個醫療那個 lab 那裡做， 買政治保險的， 不是啊，買份工啊， 買份工， 買份工啊，即是等於以前港英的官員在大東電報局那些做一樣的，其實是 Hong Kong Tea 那些，現在就買份工咯。所以你看到這些東西，很多人現在你掘下掘下，你未見曬，我告訴大家，大家再查一下那些政協，那些的非執董，投資在哪些公司，大灣區、河套區、河套公司，科學園下面的河套科技園的董事是什麼人，是什麼深圳的科技公司的人，你就會知道，我們現在用的公帑是資助什麼人，跟我們的本土社會，如果你是真正發展科技產業，不是這樣做的，其實真的不是這樣做，你寧願直接給錢香港的 startup， 真的的， 由他們去做， 由他們去做，失敗了不要緊，因為 startup 大部分都是死的， 是 吧？不過不要好像咖啡兄弟那樣騙人錢就可以了， 真的的，詐騙， 那些是賊來的， 那些是詐騙， 那些是詐騙來的，即係香港 startup 界聲名盡喪，就是因為這件事，你知不知道？ 是吧？ 到現在都未交到咖啡機，大佬兩年了同埋嗰陣時 sell 到由香港政府加持啊嘛，所以咪大家會咩咯？ 在那個眾籌的時候就會傍水， 我也是喜歡磁能線多一點， 那名字好一點 Memorable。 如果他有生產磁能線，我就送一條給鄧家彪，是啱佢用喎，我覺得。 出年年宵我哋整翻個磁能線出嚟先。 啊，即係好過，我覺得係嘛？即係送俾阿陳家沛啊咁樣啊。即係，但我覺得咧，大家真係嘅呢個預算案有民憤。如果係即係政治觸覺敏鋭嘅人咧，包括公民黨啦，我覺得即係我亦都唔會話太過即係花太多時間批評佢哋，因為我哋嘅對手唔係公民黨，係嘛？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批評 他，最終負責或者決定是否派錢的是政府， 是政府，所以矛頭一定是指向政府。而我覺得今次是自從雨傘運動以來有相當廣泛民意基礎，可以發起一個真回水運動，其實是今次是真的，不在議會裏面，是議會外面，但是我亦都通過選舉入回去議會的時候，我希望姚松炎你或者歐樂軒或者跟住再有嗰兩席嘅補選，係可以，佢哋可能會唔趕唔切嘅啦。但係今次補選，你哋有機會翻翻入去嗰陣時咧，我覺得一定要將呢個回水運動搞落去， 將個信息要帶出嚟，係 同埋要落社區發動。我覺得係真係有，即係你結合你嘅選舉工程。 會啊會啊，我聽日 有民憤嘅話， 聽日喺將軍澳有遊行，沙田咧就星期日，沙田晚上係星期日，我哋都有諗過咧，係喺個遊行去到結尾嗰陣時咧，我哋就係去講呢個財政預算案。 上次初選咧，我喺大埔街市同埋喺石硖尾會堂嗰度嗌咪咧，啲人對嗰啲大白象工程啊呢啲嘢咧係有反應嘅，係有民憤嘅。今次我覺得，因為今次，除了那些什麼中援出三糧之外，實際上很多基層，即所謂貧窮線以上，但是又未去到中產的人，其實那裡成80萬、100萬 M 人士， 100萬人，那裡是香港投票都是300多萬，是不是？那裡成100萬人， 合資格而已，合資格300多萬，但投的都是80多萬， 都是80多萬而已。所以我就說那個群眾的數目是相當之大，所以我說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是财政预算案的智慧的。而我相信林郑月娥，因为她闭门造车，而且她是要向共产党一条交代的。而汤凤波也都没有这样的政治的能量。现在这个这样的政府的也都是重弱势过梁振英政府。所以她会死链住公民党、民主党。所以他们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虽然去亲春明这些没什么所谓。但是记住，在预算案里面，这个是最有机会争取到政府派钱，亦都是刮林郑月娥一巴。当政府在预算案里面因为派钱失败、弱智而民望大挫的时候，他之后再搞国歌法、再作恶的机会就会再小一点。这个是我一路的理论来的。 一定要挫政府的锐气的。 你只要将政府变成跛脚鸭，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权力的伸延来的。这个是最重要。很多人说，喂，为什么你是香港人，为什么你不想我政府民望高一点？对不住，他们不是代表香港人的政府来的。他们的 agenda 已经不是香港人可以影响到他们。全部都有 private agenda。而这个 agenda 根本是不是来自中联办，是不是来自港澳办，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凭什么信你？香港人和现在的林郑月娥政府可以这么说，那个互信是结束。在 DQ 周庭之後，我都應該結束了，其實已經 是包括泛民的政黨。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聽緊個節目的話，我都是再語重心長跟大家講，不可以再被林鄭月娥的小恩小惠而去跟她建立一個正常的關係，因為她就是利用這些東西去 trade off， 去做一些更大的壞事。 最近的港大民意研究調查就說林鄭的民望是上升了滴滴咁多多，但如果今次公布了預算案，下一輪的港大民研關於特首的民望如果都還是升的話，這個證明了香港人呢，你們沒有很清楚判斷那個政治形勢，很清楚判斷林鄭做的壞事。 香港人我覺得是比政客其實是清楚的。你看到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第一份施政報告和陳茂波的今屆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其實都是相低的，都是低的。今次的民調出來是差不多由2012年至今是最低的這一份預算案。 我不是說預算案，我是說個人的民調，個民望。 即係呢個會反映到嘅，即係公個個預算案本身係有一個嘅 rating 係 啦，有個 rating， 但係特首最近嘅 rating 係因應之前發生嘅事，我相信特別係講緊新年嗰陣時大埔車禍，佢嗰個應對咧係令到佢升咗少少。但我話如果下一輪係因為而家公布咗財政預算案，如果見得到林鄭都仲係有民望升嘅話咧，咁就出事啦，香港就出事，香港人嘅判斷力就出事。 我覺得就。始終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咧對政府嘅信任係越嚟越壞嘅。 嗯， 當然佢哋都有一種無力感。 係， 但係咧，你要令到嗰種無力感擺脱嘅話咧，我覺得即係我哋過去一年都成日講嘅，唔好淨係升高 agenda 擺喺普選嗰度。 係， 呢個好重要。 嗯， 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從開政改無望嘅。 嗯， 你再繼續用普選去 mobilize 啲人咧係唔得嘅，我覺得。大家覺得唉嘥氣，即係佢唔係唔支持你嘅，而佢覺得做嚟都冇用。但係如果你話係財政預算案民生直接受惠嘅嘢咧，只要你攞到少少都好，嗰個係會係令到下一波啲人再出嚟一個動力嚟。 中短期嘅目標，因為能夠較容易達到而真係達到咗嘅話咧，係對累積民氣 係有幫助 嘅，係啊，續嘅社會運動或者民主運動咧係有正面嘅。 因為雨傘運動， 而我哋需要，我哋不能夠一次又一次咁樣被挫折嘅嘛，係嚇。 因為雨傘運動之後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社運嗰個挫折感好大，我覺得。 嗯， 而你要擺脱嗰個挫折感嘅話咧，我覺得係要慢慢積累翻。 係。 在一個運動的 momentum， 積累回那個 momentum， 這樣才有機會呢、是 engage 回那些人來，然後變成一個更廣泛的一個社會運動。記住民生和民主、政治和經濟是不能切割的。很多議員其實你不應該切割這樣看，你不因為出了聽了我說出了三糧給中援、聽了我說某一項要求你就 vote for 這個 budget、這樣我覺得是不應該的，因為我覺得那個是你即不應該將它變成不同的 compartment 這樣看的，其實一個整體來的，整個政府、如果是這樣的話，喂，就算史泰林給少少著數你，那你是不是要支持他？希特拉給少少著數你，是不是要支持他？是吧？所以不應該這樣看的、是一個整體，你要判斷這個政府是不是還是代表香港人，他們所謂的長遠的圖像是不是香港人要的東西、如果不是的話就收回錢、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如果呢個未來是他哋個人的未來，是大陸所要求的未來，或者他哋自己嚇佢哋權貴利益下一代的未來，不是香港人的未來嗰陣時候，對唔住，我是不需要你幫我規劃。而呢個政府不是代表我是冇權，包括議員可以隨便俾佢趕走，而佢唔會 defend 我哋嘅，係任由共產黨去踐踏我哋嘅。對唔住，呢個政府亦都唔係代表我。如果你過去你係揮霍呢樣嘢嘅，我會 let go 嘅，其實，但係如果你冇，反而係加多一腳，用盡方法嚟去控制香港嘅議會，修改議事規則，取消議員資格，踐踏民意嘅話，對唔住，包括警隊執法嗰陣時點樣踐踏人權等等呢啲咁嘅嘢，對唔住，包括點樣控制傳媒，由政府去控制香港嘅傳媒，對唔住，你唔係代表我咯，其實，因為我嘅核心價值同你唔同咯，所以點解？喂，大佬，我交税都唔係好遠噶啦。我點解仲要交多俾你先？ 係啊， 呢個就係基本邏輯啫嘛，係咪先？你收多咗喎，其實係等於你八達通收扣多咗個錢，係咪應該要回水啊？ 係好合理嘅要求嚟嘅呢個係。 係啦，嗱咁就今集我諗都。我哋都差唔多搞咗成兩個鐘。 啊！你好有火喎，放完假翻嚟啊，特長啊！呢個兩個鐘咩？唔係個半鐘啊，係 個半鐘嘅啫。 個半鐘， 但係而家都十一點幾啦，其實已經。好啊，多謝你啦，翻嚟呢個。 O K，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咁辛苦捱足一日，繼續捱落去，捱多一個禮拜啊！嗱， 係。 咁就有咩需要我哋嘅城寨嘅人幫手咧，你就出聲。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嘅Facebook 嗰度咧，譬如選舉日啦，如果需要義工啊，或者係需要街站嘅人啊、嗌咪啊、派嘢啊等等咧，咁、我相信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今次選舉唔係一個即係所謂嘅一個普通嘅補選嚟嘅，其實係有個重要性，政治上有個重要性喺度。咁我都希望動員多啲我哋嘅城寨嘅聽眾， 我反而擔心歐樂軒嘅，其實 歐樂軒啊，我都有啲擔心嚇。咁就記住呢個係一個表達民意一個好重要嘅機會。如果個議席係俾建制派保皇黨搶咗嘅話咧，我哋係俾人冚咗一巴，香港係俾人冚咗一巴。政府絕對會合理化佢過去呢啲 DQ 議員嘅做法。最後亦都我都想講一講，就即係我前日喺社民連嘅朋友手上面攞到阿毛哥吳文遠同埋阿黃浩銘嘅支持同意書，我收到啊，真係熱淚盈眶。阿浩銘喺獄中都公開地呼籲，希望香港人嚇，即係市民咧係支持，即係喺311裏邊民主派嘅候選人佢而家受緊把受緊牢獄之苦，為香港人，因為新界東北，因為即係呢啲嘅社會運動，因為公義坐緊監，都即係心係於香港嘅民主運動咧。希望我哋唔好辜負佢啦。係我自己好感動，我收到。係 我都係，你 send 咗俾我睇嗰陣時。 我之前係有去探過佢，但係選舉期而家好忙，我冇探到佢。歐軒有去繼續探呢啲在囚人士嘅，咁但係浩銘都即係親自去寫一個支持同意書，我覺得係好難得嘅。係 啊，所以我覺得大家都知道，因為其實即係喺呢個圈子裏邊嘅人，其實大家都知道嗰個選舉嘅重要性。喺呢啲時候係放低咗大家好多嘅分歧，亦都係顯示到即係大家成熟嘅一面咯。我覺得唔係小學雞，唔係你掟石我掟石，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對呢啲嘢係睇到厭㗎啦。其實已經係投俾對家啊、射落海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即係我覺得已經睇到厭。而我覺得永遠。其實由1991年開始，其實我哋都冇乜成功過嘅。但係你亦都記住，每一次阻礙呢個衰落嘅程度、赤化嘅速度咧，其實係靠香港人。如果唔係，我記得我有個新加坡嘅朋友同我講，佢話如果用新加坡嘅 mentality 啊，佢哋嚟 run 香港，五年就赤化曬啦。 係，好大。 佢話香港人都算犀利，頂咗20年啦。佢話。 我昨天入去中大中大和港大的政政就聯合搞了個新界東的立法會選舉的論壇，王承志和鄧家彪就缺席，三娘教子，我一個對三個女，真的難頂。不過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有個別的中大學生，即是去就都是香港民主派或者傳統民主派和本土派過去一些路線分歧之爭呢，是即是又是即是大肆批評。我只是講了個比喻而已，就是麥子攻略裏面咧，係講守城，有四個將軍去守一個城堡嚇。那個城裏邊其實就等同於我哋香港，我哋核心價值啊，我哋嘅制度。但係呢個麥子攻略裏邊嗰四個將軍咧，就唔係互相係去協助，即係各自自己負責自己嗰一排牆嘅啫，東南西北咁樣嚇。咁啊，其中有一個咧係即係係資源又唔夠啊，樣樣都唔夠啊，或者甚至乎因為佢哋嗰個守城嘅方法咧，又出現分歧。喎，香港而家我講緊而家係311嘅大戰。就焦土政策射落海咧，就等同于嗰四个将军吓，就因为战术上面嘅唔同嘅话，你唔会因为呢啲嘅路线分歧、战术上面嘅分歧去打开个城门，让外敌系去入侵香港噶嘛，入侵个城噶嘛。 我觉得呢啲所谓 嘅，我觉得有啲后生或者年轻嘅，即系因为过去嗰啲嘅路线嘅讨论延续到而家嘅话咧，我谂佢哋。我不敢批評他，不過我想說，只要你清醒一點，理性一點，看一看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共產黨、西環、建制派、保皇黨，我們的即是受害的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你就會應該很清楚知道答案。 我覺得焦土政策這個討論其實是 irrelevant 的，你問我，什麼叫焦土政策？很多人只懂得用個 terms。焦土政策是什麼呢？是當對方攻佔我城市的時候，我寧願將自己的所有有生資源全部銷毀，等到你軍隊進駐之後咧，你冇辦法用到我嘅資源再擴大你嘅攻勢啊嘛。 但係佢哋咧就走咗去啊嘛，焦土嗰啲係走之前將城市裏邊啲嘢燒曬啊嘛。但係而家香港，我講話講焦土政策嗰啲人就唔 係，你仲要坐喺度， 仲喺個城裏邊燒曬自己嘅嘢，跟住咧就俾武器、俾子彈打開嘅城門，由敵人走入嚟插死自己啊！ 唔係啊，最重要。 你想想你理性啲想下個實際情況就係咁啊！ 最重要個 fundamental 嘅分歧係咩咧？就係共產黨有新家園，有李兆基，有呢個民建聯、工聯會，佢個糧倉都滿瀉啦。 係啊， 你燒咗自己嘅糧倉，關佢差事咩？ 祝你好運啊！ 咪係咯，呢個就係 common sense。常識嚟嘅呢個係， 你可以唔中意個將軍，你唔可以唔中意個候選人，可以唔中意帶領去打仗嗰個人，但你唔會因為咁樣，你寧願打輸仗啊嘛。 咪咯，跟住就話港豬咯，跟住就話移民咯，即係我有陣時覺得咧，呢種係一種叫做 loser 嘅哲學。 有很多东西其实你是 sit tight 长期的角力的。 嗯。 即我不敢说什么斗争、嗯、是长期的角力的。 嗯。 长毛我认识了很多年其实。由他是格马文的年代我已经认识了。 70年代。 然后跟着到八九年之后跟着到支联会跟着到他参选做议员即是林立会的年代范卓雷达做主席的时候。你想想他在新蒲岗派紧战讯的时候、 嗯、 出街被人骂呢、 嗯、 是吗他有没有说招讨政策你班港珠我帮你做事然后你又调回骂我左仔激进 是吗跟着他营救刘山青的时候有没有人去帮呢四五行动都是四条友和五条友的嘛。 是啊。 不是坐在立法会絕食金浩望神父有没有人理他呢每年圣诞节、嗯、坐在那里希望刘山青回来。所以我成日都说很多东西不是今日好像打机这样的、 嗯、 今日我按个掣下一秒钟就会发生。是而是一路其实那个 unended quest, 一个没有结果的其实有些东西是。即是我成日都说等于一套电影我自己很感受很深的就是 Saving Private Ryan。 是。 雷霆救兵 这 个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这个 Captain Miller 就是这个 Tom Hanks 成日被人质疑、 那个、角色 为什么要为了那个 Ryan 而去牺牲其他的战友为什么不是去杀德军 小兵 为什么不是去杀德军、 嗯、 但是 Captain Miller 成日都说其实是一个过程到最后他们集体牺牲嘛其实、 嗯、 是打德军的嘛最后是是集体牺牲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过程来的、 嗯 其实去到边度个结果系点佢自己都唔知道、 嗯。 虽然佢系个 captain, 即系佢系嗰个 领导但佢都唔知嘅。其实香港人过去由1991年一路经历过89年天安门嘅民主运动、嗯、跟住争取居英权跟住我哋出嚟做嘢嘅年代啲同学开始移民。我唔知道你几时去美国读书啦。 我88年。 88年 八八年去到啱啱就係89年嗰陣時候身在三藩市嘅。 係啦咁就跟住好多人唔捨得香港回流返嚟。亦、 嗯、 都覺得應該係為咗呢個地方去 contribute。咁我自己戇居嘅其實我喺民主黨嘅年代本來係有機會可以攞美國護照添嘅其實。但我都冇攞到其實。而家都覺得後悔嘅其實。 係咪 係呀。 我攞咗不過因為參加立法會選舉就放棄咗。 但都冇走到啦其實係。嗰時個心係唔想走其實。我攞嚟做乜呢我唔想走。好啦咁跟住留咗喺度一路喺民主黨做到臨立會選舉臨立會結束選舉上返咁我離開。咁我相信其實你問我目睹香港的民主運動這麼多年、 嗯、 其實你說真正成功的是沒有是如果你說即是具體結果、 嗯、 是沒有的其實、嗯、但在一個過程裡面你是啟發了一代人又一代人又一代人呢去緊守香港的價值信念、嗯、才去到今天這個其實就是個成果、 嗯、 過程就是個成果來的、 嗯 不是说客观上我们可以推翻共产党香港独立这些绝对没有可能发生的成果在今天除非出现了地缘政治的战争、 嗯、 香港才有这个机会、 嗯、 这个就是我的判断的我们只可以继续即是好像这个雷霆救兵样、嗯、其实去到哪里找不找到这个 Ryan 最后会撞到德军其实都不知道其实但是你只要记住是紧守着香港的价值的话那样东西是会一个漫长的一个斗争而最终在习近平称帝之后中国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环境里面会不会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出现而从而令到毛泽东晚年文革十年的情况会重新出现呢样很多人说不会我的判断是会 可以很恐怖 绝对权力是会引来绝对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因为很简单你碾死我而你繼續不交權的話我真的死了、 啊、不如我碾死你了 我碾死你了、 啊、 就是這樣而已、 啊、 是吧因為為什麼共產黨和老毛的鬥爭裡面那些人那麼殘酷呢、 嗯、 就是因為真的不是你死就我死、 啊、 現在習近平是引導整個中國的政治走向這種局面的、 嗯、 所以我們更加要 sit tight 我經常都說、 啊、 當外面風大雨大的時候你還自己在那裡招什麼土啊大佬、啊、都浪費氣你燒了自己那個小糧倉人哋嗰個糧倉就成座山咁大，係嘛？係冇意義啊！根本係。 我琴日同嗰啲中大學生，我都有分享。我話我廿幾年讀大學嗰陣時候，好似你哋呢個年紀嗰陣時候，嗰陣時候就係因為88年、89年就天安門大屠殺，咁啊參與海外嘅民運。 咁啊，參加咗幾年之後咧，就學長，我問過學長，我好幸運，我人生裏邊遇到啲即係真係啟發我學長啦。我話啊，我呢幾年啊，又可以喺北美洲三藩市嘅唐人街建造咗個第一座嘅永久擺放嘅民主禮神像啊，其實對中國大陸嘅民主運動有點樣即係正面幫助咧？咁樣個學長就好冷酷咁樣同我講，佢話係冇嘅。佢話係冇嘅，你喺海外搞民運咧，其實係一個自我教育嘅過程。 係啊， 但係我想講，亦都係造就咗我自己改變咗我職志，就翻嚟香港參政啦，從事或者參與民主運動啦，從政啦，參與香港嘅即係我口中講話民主基建嘅一種嘅工作啦。而當年呢個學長其實佢係科學家嚟嘅，佢美國教書教咗好多年，喺 Berkeley 教嘅，喺伯克萊教，喺佢臨退休之年。佢自己都翻咗嚟香港，而家喺城大教緊。 哦， 即係我哋都對我哋自己即係生於斯、長於斯嘅地方係有所呢個嘅，即係我係希望有所自己嘅貢獻啦。 其實我覺得 係即係生命影響生命啦。咁所以今時今日好有好多叫急於求成嘅年輕人，你參與過雨傘運動又好，或者本土派又好、獨派又好，經常質疑傳統民主派話。得唔得噶？然後咧有咩作用啊？有咩成效啊？ 有咩用啊？集會有咩用啊？ 有用啊？ 唱歌解散咯、 啊！請你哋有心理準備，我要同我廿幾年前聽學長嘅説話俾翻你哋。你哋如果係有心係去即係真係貢獻所長嘅話咧，你要預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而你真係咁樣行落去，而你哋又繼續行到嘅話咧，你就完全係可以調翻轉頭話今時今日過去參與過民主運動、參與過社會運動好多好多年嘅人，包括咗我啊、長毛啊咁樣。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你只要當作一個routine得噶啦。你即 係 好似拍拖一樣，你唔可以將你所有嘅感情投入曬去之後咧，就風又唔翻，然後跟住對方有少少嘅瑕疵，你就接受唔到，然後就大家break咗個關係。 我識有啲後生仔，咪七十九日嘅雨傘佔領運動都未佔領完，嗰七十九日已經走咗去 了，散咗㗎啦。 前邊你哋衝啊，哇！你都唔夠勇嘅，佢自己冇衝喎，跟住係。跟住，都唔得啦！我唔好搞我啦，我以後都唔參與你班咁嘅友咁樣。 最衰都係郭少傑， 即係類似啲，唔夠七十九日就走咗去啊！我唔緊要，嗱呢啲係你嘅選擇，唔緊要。不過，當你如果再次係作出批評，你就諗一諗，你嘅批評係建基於乜嘢理據啦？ 我哋需要嘅香港人係咩咧？我就係話，你將嗰個對民主、對一個公民社會變成一個 routine 啊，即係話我係要翻工嘅，我係要翻學嘅，我有自己家庭嘅，我會拍拖嘅，我可能移咗民去海外嘅。不過，當你作為一個旁觀而不就手嘅人，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即係話需要你去三一一投票，你會企出嚟，你會叫你嘅屋企人、親朋戚友去投票支持非建制嘅候選人，你會企出嚟。當個社會裏邊覺得公義受到踐踏嗰陣時候，你會企出嚟。我就話旁觀而不就手就係咁。黃浩銘佢會行喺最前，佢會去坐監。好多人做唔到，我覺得。但係呢個冇所謂高與低、對與錯之分，唔係個個都係要黃浩銘，唔係個個都係要十三加三。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當出現黃浩銘十三加三的時候，大家不要離開他們。所以我就說這個旁觀而不就手就是所有民主運動。大家去看1983逆權公民這一套韓國電影，就是南韓民主化三部曲，由逆權大狀、逆權司機最後一部曲。 最後一部。 是靠所有的普通人那個覺醒去完成，沒有英雄。冇人話到俾你聽，我聽日去完呢個長毛嘅集會，香港有民主，冇可能啩？有嘅毛澤東咯，呃 Q 你咯，係咪先？過去好多呢啲咁嘅人物啦，跟住我條路建國咯。 套戲裏邊記錄嘅係比當年我哋2014年79日佔領係大10倍、100倍啊！個社會運動係大得幾驚人，而當其時冇即時嘅效果係達至到有民主，但係佢哋都做。 喂，但係你諗下啦，我讀書嘅年代喺延世大學、喺漢城大學，即係而家叫首爾大學啦，嗰條直路嗰度掟汽油彈個班人有幾多？有啲人俾警察打死，有啲人坐監。有些人一生人都抬不起頭，他們有沒有想過去領個光環？最後站在那裡那個叫盧武元、文在寅、金榮三、金大中，包括台灣，是嗎？結果去收割那個叫陳水扁，那鄭南榕呢？自焚那個呢？是嗎？詹益華呢？去了哪裡呢？ 林義雄呢？ 阿媽、同姊妹、太太都被殺， 全家俾人殺， 幾恐怖啊！佢能夠維持清醒，唔冇變到黐線啊，已經係好難啊！ 仲係一個正常嘅人，係 啊， 係一個人權嘅鬥士企喺度，係 啊。 其實佢哋一個普通人嚟個，係個環境逼到佢哋行到嗰步啊嘛。所以我話香港係未到未到，絕對未到。當共產黨稱帝，即係話全斗焕嘅年代嘅南韓， 係 蔣介石年代白色恐怖嘅台灣。是会出现的。那阵时我们现在是要准备着那个年代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旁观而不就手的记者、教师、医生、律师、普通人、的士司机，他们肯企出来。那个就是我们香港真正实现民主运动的时候。所以你问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做的事就是 routine 的事。routine 的事就是要守住我们自己的城，同埋將我哋自己嘅信念影響更加多嘅人。當大家失望嗰陣時候，你要話俾佢聽：，嘿 ，come on， 唔需要咁唔開心嘅，受好多嘢。 我哋就算做涉腳石，阻止香港嘅制度倒退墮落，唔好咁快嘅話咧，都要做一個好嘅涉腳石。 喂，其實我都做得到。你問我，好多人去踐踏上一代嘅民主運動嘅人，但我覺得佢哋好多人已經做得到。你睇今日。李柱銘仲係幫好多弱勢嘅人打緊官司嘅大佬啊！ 係啊， 免費打緊官司。 我要向李柱銘、余若薇、梁家傑呢啲嘅學習啊！啊，唔可以啊！就算退咗休嘅話咧，都應該走翻出嚟。 係啊， 我唔敢講應該，我會學習佢哋，都會繼續去參與個運動啊！ 係，因為呢個其實唔係話我哋有一種錯誤嘅觀念，以為就係成功在我。其實有陣時成功不必在我。係 啊， 坦白講，你問有朝一日。看不看得到，可能真的看不到的。你说中国共产党全面崩溃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到的。其实你想想，戊戌维新谭嗣同那班友其实斩头死了嘛，已经是。但是当最后晚清倒台，你想想差几多年，是不是120年前他们被人斩头的时候，同1911年100年，其实差十几年，其实是。是很少的，其实。差十几年他都看不到的，其实。所以你想，即係戊戌六君子對於孫中山嘅革命係好大影響，係徹底成個知識分子對成個清政府失望。今次習近平稱帝，我敢寫包單係會令到大陸好多知識分子徹底對共產黨失望，而係靠個黨國機器去維持呢個政權，可以維持到幾耐？冇水晶球，我覺得，但係嗰個係一個 faith， 係一個信念嚟嘅。我覺得你就係要同佢鬥長命，嗰個係一個信念嚟。既然當他巨勢無遺，可以連微博你看緊乜，他都可以觀察得到，去捉那些人的時候，你跟他用暴力去鬥暴力呢，你只會自己更加快滅亡，其實 變成魔鬼添。 係啊，自己更加快滅亡。你看到而家旺角的審訊啊，其實我自己是很不開心的。其實即係每一次我睇翻，譬如今日個警司作供啊等等嗰啲嘢，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是出於一個熱誠，而呢個熱誠最終。可能是會成為一個即係自己的一個即係改變咗自己人生。所以我覺得嗰個我哋嘅 lesson 係乜嘢咧？就係話唔係話為自己開脱，而係我哋同共產黨嘅鬥爭嗰個係一個好長期嘅嘢，唔會係一次就算俾你擊退咗警察，掟走咗佢哋，其實係冇嘢改變到嘅。即係呢個唔係失敗主義。反而咁多年以嚟，我哋守住香港嘅核心制度、核心價值。我相信好多人話港豬港豬，其實好多人係因為你用今日嗰個坐標啊。你諗翻起我哋喺民主黨個年代，每次示威遊行啊，佢都有啊。 好少人嘅咋？ 頂你一個陳國良，一個你，再加個陶君衡。 我記得2001年、2000年或者1999年回歸之後嗰頭嗰5、6年咧，七一遊行咧。是得嗰千零人、幾百人嘅咋，好少噶。係 我自己最記憶最深係咩咧？1997年6月30日晚，當時所有嘅民主派議員落車，即係被 DQ 啦。咁所有喺曬呢個舊，即係而家終審法院嗰個嘅露台嗰度，就去發表個宣言。咁個宣言係我寫嘅，其實即係當時我寫就係話香港最重要係人心嘅回歸。咁但係喺個露台裏邊望落去下邊，其實記者多過市民。 我企喺下面啊， 系啊， 我喺下边。 你喺现场，你睇下，你感受一下，其实香港市民其实大家都系好惶恐，但系亦都冇人企出嚟。大佬十几个议员被 DQ 啊，系一次过啊， 一班嘅， 一次過被 DQ 是所有的民主黨的議員被 DQ 嘛，那次是民協就入了去臨時立法會的，馮檢基都入了， 民協余日方中的事， 余日方中的三個立法會議員， 三個是嗎， 還有一個陳才喜退出了民主黨入了去的嘛，回點的那個是，但是如果你氣餒就中氣餒的時候心想，哇大哥，國際傳媒都成百幾友在那個露台那裡下面那裡，香港市民有幾多少呢？小貓三幾個， 一千都冇， 冇 一千都冇， 絕對冇， 佔據唔到條馬路。 所以我就話用今日嘅標準嚟講，其實香港嘅下一代已經接咗班，你問我，亦都係因為經歷過二十年嚟呢、這個即係、就是、港共政權之間，即、就、係、是、自己嘅失誤，政治上嘅失敗，係令到香港人越嚟越願意行出嚟。南韓係一樣嘅，其實朴正熙係帶嚟咗漢江嘅經濟奇蹟。是令到很多韓豬啊，是企在呢個軍政府那邊的大佬啊，不是個個都企在呢個逆權司機那邊的，是企在軍政府那邊啊，是覺得學生搞事，你記唔記得逆權司機都係咁啊？ 記得， 一開波都係噶， 民間智慧喺度鬧噶嘛， 喺度鬧噶嘛，揸住架車嗰陣時阻住揾食啊嘛， 整爛咗佢個倒後鏡， 佢咪呢個漢城藍絲嚟嘅咯，就係咁噶，其實，所以即係好多人話係怪責嗰啲香港人。講少啲政治，講多啲民生。 嗯， 財政預算案係一個好嘅機會，我覺得係令到對多對政治覺得好煩厭嘅人，開始慢慢入去理解乜嘢叫公共財政，政府同人民應有嘅關係應該係點樣？乜嘢叫做代議政制？嗰、那個唔係一個口號啊，而個實質嘅關係係點樣？咁樣嘅話咧，我相信任何一個有正常智商嘅人，有 common sense 嘅人，一定會。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不需要你教他投票投誰，亦都不需要告訴他香港將來我們跟政府應該保持一個什麼的關係。我相信香港的民智不是那麼低的，我覺得有很多人是逃避啦，用了藉口啦，甚至是推動民主的人用了一個 single agenda 的方法去做那件事，所以我覺得今次預算案是一個機會，亦都是一個即是在補選之前你要多謝陳茂波，我覺得。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搞咗兩個鐘啊，真係。咁就 破紀錄啊！ 破紀錄啊！嗱，咁就希望你馬到功成，我覺得。 多謝你，我努力，我努力嚇。 范國威係三個裏邊，我覺得勝算比較高。 嗱，咁你咁講啊，有隱憂㗎。 唔係，即係大家都有隱憂。我意思係話，但係仍然係即係有力去打敗咗鄧家彪，我覺得。 嗯。 個前提就係話泛民嘅人團結。泛民的支持者站出来旁观而不就手，当那个时代需要的时候你会站出来去投你的一票，我觉得这个才是香港人，我们不会 100% 日日瞓在政治里面的，是很少数的人才是这样的，其他的人就是说当你听到个 calling 的时候你要站出来，你做义工就可以，你不做义工你可以去投票，你不想做一个普通的投票的人，你可以拉多些人去投票，希望推高的投票率，希望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人不想去投票的人，你可以影响到他一个又好，十个又好，五十个又好，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即是一个 routine 的工作来的，也都是长远的工作来的，那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了，行不行下个礼拜五 OK 的、啊、OK 的可以 未借我、啊、你还 借借地 铁人啊，真的听日又全部 我未吃饭的其实、 啊、好，一间同你吃些东西先 OK 是的，差不多 好，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的、哦欸、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沒有料到的、 欸、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